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Every day and night， 香槟红酒不要停下来，停下来，这就醉了，我不管未来。每天都是 fashion show， 其他 I don't wanna know。酒杯里酒，里酒，看不上个沙漏，空了，还要瞒过杯口，所以开始享受，只留让时间流走，让未来变抽象。谁也不想荒唐的日常 Just can't get enough， 一场又一场 Just can't get enough。 越谈论以后追求见自由，别劝我停手，要走自己走。 It's a party every day and night， day and night， 香槟红酒不要停下来，停下来，这就醉了，我不管未来。每天都是 fashion show， 其他 I don't wanna know。 It's a party every day and night， day and night， Never think what's on the other side， other side。 醒不过来，请见怪不怪。每天都是 fashion show， 其他 I don't wanna know。 我就喜欢夜游，夜游，来了都是朋友，没有谁会喋喋不休。醒来世界变得如何，让青春流走，让理想被解构，化为了无忧。荒唐的日常 Just can't get enough， 一场又一场 Just can't get enough。 别谈论以后追求见自由，别劝我停手，要走自己走。It's a party every day and night， day and night， 香槟红酒不要停下来，停下来，醉就醉了，我不管未来。每天都是 fashion show， 其他 I don't wanna know。 等天亮了以后，看镜子里的我，少年不知愁，时间被谁偷走。野星星的动物，排队的奴仆，被禁锢困在这杯中屋。 It's a party every day and night， day and night， 别让我从云端掉下来，掉下来，醉了变化才没那么快。我用轻浮的现在换不确定的未来。 It's a party every day and night， day and night， Never think what's on the other side， other side。醒不过来，听见怪不怪。每天都是 fashion show， 其他 I don't wanna know。 周末了，我希望呢能够大声的喊一声 Let's go party， and party is must be day and night。 哎呀，王卫不在我身边，英语直线下降退步了。 对，他在你身边的时候，你有很多的时间用英语吗？我感觉好像基本是 他 用的多一些吧。 Sure， OK， Let's go， 这种。对， OK， OK， 好了， OK。 那今天呢，大家听到了在17点这个档口呢，突然出现了两个全新的声音， 真的我都有点不适应。 是，好了，我是代班 DJ 郭鹏。 大家好，我是代班 DJ 千纯。 今天是两个代班 DJ， 没错。为什么呢？ 是 因为整个的娱乐最王牌全员出动，去到了一个北京音乐广播携手小鹏汽车打造的音乐好朋友的复古派对。 这么好，哎，这个题目感觉就应该我去啊。 我刚想说， 对不对？ 我以为你要去， 我以为是给我办的生日 party 来着啊。 所以你看你在直播间嘛，你坐镇好不好？ 哎，是了，当然此时此刻呢，现在在北京的莱恩堡国际酒庄，现在已经正式的开幕了这一次音乐好朋友的派对啊。 邀请了著名的 DJ Demo， 还有爵士音乐人刘可夫，还有民谣唱作人耿良，他们都会带来精彩的现场表演，而且听说大 戴毅和艾珂也会在现场一展歌喉。 哎，他们俩在现场一展歌喉，大家应该是非常期待了。 嗯， 但我觉得我们也不能输。 哦， 我们既然是代班，但我们也得把代班的这个 DJ 的精神拿出来。 然后再 一会儿就是一会儿就让你也来一段歌喉，好不好？ 我们 battle 好不好？ 啊，还 battle 起来，没问题。 你 我怕过谁？ 少过这个环节，好吧？ 好了， 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听听 FM 正位哦不。听听 FM 娱乐最王牌来跟我们随时保持互动啊。 哎，同时呢，这个今天呢，我们的在一会儿的一个神秘的时间段当中，我们还有一个神秘的连线环节，一位神秘的大来宾， 嗯， 也是你们每天在这个时段当中能够听到的声音， 好神秘啊， 会隔空跟我们一起来连线一下，说一下现场的一些盛况啊。那些没有去到现场的朋友呢，也可以以此来感受一下现场的这样一些激情的感受，好不好？ 嗯，也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博来观看目前此时此刻正在举行的活动的一个现场直播。 哎，是了，好了，那刚才的第一首歌曲叫做 Let's Go Party、 嗯、 那今天我们的第二首歌曲呢也继续把这样的一种怎么说呢现在的一种节奏感保持下去，好不好哈？ 对，我们邀请到的是 Dua Lipa 带来 Physical 这首歌，很熟了， 感受一下。Go to sleep when I got you next to me. All night, I'm riding with you. I know you got my back and you know I got you. So come up, come up, come up. Let's get physical. Lights out, follow the noise. Baby, keep on dancing like you ain't got a choice. So come up, come up, come up. Let's get physical. Adrenaline 我说我们两个早间节目的主持人生生的把晚间节目做出了早间节目的节奏感。 好像是啊，有这样一种感觉。不过我觉得也没什么呀，反正今天我觉得他们的这个主题挺好的，叫做不可思议的周末嘛，对不对啊？所以呢在这个时段就由我和先出来为大家营造一种和平常娱乐最王牌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但是呢希望你们继续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直播间当中来支持我们哈。 没错。这边今天的娱乐最王牌其实很特别，因为是我和郭鹏代班，所以我们有一个新的组合名称。 嗯，叫什么？ 这是我们的博士给我们取的，博士真的很有意思啊，叫千千雀郭组合。 博士超会取名字， 超会的。 我上次跟 艾科搭档呢，他给我们俩取了一个叫 ID 组合。 哦， 艾科是爱嘛，我是 PD 的 D 嘛。 嗯哼。 然后这个上次就取我的 PD 的 D 字。 嗯哼。 但这次我们俩 擅长取名。 但我们俩这次就取了我的锅字。 千 千雀 锅组合。对， 也你然后如果在南方地区的话呢，那个锅和锅这个发音是一样的啊。 对，在广东话里面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太会了，谢谢谢谢我们的博士哈。那说到唱歌这件事情，一会儿我们可能如果在我们的直播间有很多朋友去扣一或者扣七，可能就可以听到我们俩。 为什么扣 七啊？因为我叫七七 啊， 微信名啊。对， 就是扣七就是想听你唱歌。 对，扣一就是 想听我唱歌。 对，如果扣七七一一就是想听我们合唱。 七七一 一七七也可以。 我们这次要唱那个数字恋爱吗？ 哦，可以啊。 就是那种什么七七八八， 可以清唱，可以。哎呦，哎，我们真的是同龄人。想到的都是一样的歌。前两天我和王维唱歌的时候，你知道吗？我说到哇，石榴岁，石榴岁，然后我就嗨了。然后王维茫然的看着我，然后说：“昨夜星辰，昨夜地。”茫然的看着我。 地痞人走的是英文挂的，是吧？ 对，这倒是。我们是同龄人嘛，地痞年轻哈。 是哈、嗯。所以呢，今天的我们的娱乐剧王牌呢是太特别了，是我们俩来代班、嗯、啊。当然呢，如果是这个聊天室的小星星每到七或者七的倍数， 嗯， 我们就考虑组合会出道一下。 对，我们可以发一张单曲之类的。嗯、 所以大家可以先点小星星点起来，好不好、啊？ 嗯。今天是一个复古派对， 哎、 所以我觉得我不是王维，郭鹏应该准备了很多的复古的单曲给我们听。 对，今天呢，既然大家说到是音乐复古派对，我又想到这个怎么说呢？你知道你现在在这个早间节目的朋友们的心中是什么吗？就是杨千嬅本化呀，那个处处吻啊，这简直唱的跟真人差不多 了。来，大家扣七好不好？扣七， 一会儿看看有没有机会再听一次处处吻，好不 好？超过200个人扣七。 所以今天这样，我们来点。既然你说到复古风潮以及你儿时那么多的回忆的话、嗯，如果让你推荐给大家歌曲的话，你会首先选择哪首歌曲呢？ 哦，那你刚才既然说到香港乐坛，其实我觉得有一首对，有一首新歌，但它走的是复古的港风。 嗯， 大家应该猜到李荣浩的《纵横四海》，听着那个前奏，你会觉得说哇，有一个大哥大，然后叼着那个雪。家就出场了， 首先音色就很到位， 我敬一代啊，谁都不爱。 来，好，来感受一下来自于李荣浩的《纵横四海》，不要忘记继续来到听听 FM 的直播间，找到娱乐剧王牌，来为我们扣七，把七扣到200倍左右， 我已经看到了， 基本就可以出，就是今天可以解锁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音乐盲盒， 处处吻是吗？ 好，处处吻，好吧啊。 时代变迁过。也无关对错，逃不掉人间烟火，还是会感动，还是会痛，你我终究皆平庸。情感书理论，书读过几本，还不是被情所困，骚动的灵魂，浪尽青春，最终去四海纵横。天南地北，太多挣扎路，可在狂风的冷夜也孤独。 情感书理论熟读过几本，还不是被情所困，骚动的灵魂浪尽青春，最终去四海纵横。 为什么你刚开始的时候死都不肯卖这个沙滩啊？ 开始不肯卖，是希望你留下。 期盼夏天，却想期盼爱情。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 和你牵手，阳光沙滩。 我们一起手牵手。 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娱乐最王牌，今天代班的是郭PD和我哈。刚才郭PD已经说了，看到很多很多的片花，说有一种小孩第一次翻大人钱包的感觉。 哎，你知道我最喜欢那个娱乐最王牌哪个方面吗？就是他们的人多呢，他们就经常会做很多片花。 对， 然后他们片花哇，就一波一波的。就是我有的时候就在想，如果我今天可以操这台子，我就播我想听的。有的时候就他们播的不是我想听的， 但是你会发现，其实你也不知道哪个是哪个， 就也你也看不懂什么霓虹流波版呐、 啊，夏日波是首歌。 啊，那个我知道了，但是就夏日摸摸茶，就是特别想放一下， 所以点出来、 啊、 就今天你哪里不懂点哪里、 啊、好了好了，今天就感觉是这一期呢是步步高点读机专场哈、啊。刚才这首歌曲呢，我们来听到的是《纵横四海》李荣浩。这首歌曲我当时一听到的时候，我觉得首先音色特别打动我，因为其中呢有很多的这种复古的元素。另外呢，就是说现在有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他现在持续的。再有一种的复古的元素在输出的感觉哈， 没错。哎，我们这边我们的导播提醒我们说，现在白姐已经带着她的听众在线上等我们，我们把电话接进来。喂 ，Hello，Hello，Hello， 我是白姐。 Hello， 老白。 Hello， 我是白姐。好，我们现在请这个。 看一下在哪里？西五环的。 好，我们现在 来， 现场很热闹啊。 他们在西五环。 打电话的朋友来跟这个现场所有正在收听阿亮的听众打个招呼好吗？ Hello， 大家好，我非常幸运，今天作为这个幸运观众被连线了，然后希望音乐能够传递爱和温暖，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现场的声音感到欢乐。 大家好， 我们声音在哪里？ 郭鹏，我先生，请听好，接下来我们现场所有朋友会喊一下我们今天活动的口号，也让所有正在路上收听我们 FM 九七的朋友听到我们现场的热情，好吗？ 好， 好，准备好，三二一，音乐好朋友一声一起走啊，来，三二一。 好的好的，谢谢现场的所有朋友，谢谢老白。我们今天北京音乐广播携手小鹏汽车打造的音乐好朋友复古派对现在正在北京莱恩堡国际酒庄开幕哈。在现场会有很多的音乐人，包括 DJ Demo， 包括刘可夫，还有民谣创作人耿梁，会在现场带来精彩的表演，而且戴毅和艾科也会在现场一展歌喉。如果感兴趣的话，如果来得及的话，可以赶快去看一看。 刚才我们听到的现场呢，应该有特别这个欢乐的声音，听得出来这是一场非常怎么说呢，吵吵闹闹，并且呢现在现场一定非常热闹的这样一场派对哈。 对，而且好像是一个草坪派对哦。 是，所以呢能够听得出来现场呢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环节，但大家如果想关注的话可以持续来关注锁定一下。那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现在也是非常的热闹啊。刚才呢说到的复古趴，我们刚才呢听到了你刚才所播放的这首纵横四海哈，这个跟你的心目当中的港风是特别特别贴切吗？ 很贴切。所以我很好奇接下来你会带来哪首歌给我们。 其实我后来想想， 这是一个 PK， 我其实是想放黎明的一首歌曲。 哦，可以啊。 因为我觉得在我的心里呢，就四大天王的时代应该算是港风的一个最 巅峰， 最后的一个巅峰的高潮吧。对吧，但是本来我想放一下他的一首算是这种粉丝福利派的歌曲《夏日亲情》，因为这首歌曲呢是他年轻的时候，每次音乐会结束的时候最后一首歌曲的， 对，很有他的标签。 我后来想，这个我准备来放《心在跳》，因为、哦、因为这个他当时拍了这 MV， 那个 MV 还挺好看的哈。来感受一下， 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个点？ 我们来听一下啊，来自于黎明的这首歌曲《心在跳》。 梦想是一个气泡，至少我能够触摸得到。我眼睛看不见你的需要，你的耳朵听不到我的祈祷。如果说天气都难以预告，爱情的痕迹往哪里找？我要对你多好，你要爱我多少，有什么重要？也许答案的走过天涯海角，最后才知道。听得见你心在跳，最重要。的感动不代表你的心跳，也难怪亲吻的时候需要闭起了眼睛才有味道。 千城果然是我的同龄人，我刚才一说那 MV 什么的你都可以把这些点get到、啊、 而且我觉得好多的同龄男生都非常喜欢黎明的心在跳，虽然目前为止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随便一问一般都会给我这个答案。 哎，为什么？ 嗯，不知道啊。 其实我 要问你啊， 其实你问我的话，我其实可以给你一个特别笃定的答案、 哦、 因为心在跳的那个当时 MV 当中的那个女主角， 嗯， 她叫李安，是安安，就是马鞍的鞍、 嗯、 当时她应该是一个华裔吧、 嗯、 她只演过这一部 MV 以及呢黎明的一部电影叫新世纪恋爱， 嗯哼， 那个片也是很老了， 嗯， 但是呢，当时他一出来，哇，那就是当年少男的我呢，就觉得就被芳心撩动了起来。 你确定这个答案是很笃定的，是代表所有男性同胞吗？ 那应该反正只代表我吧。那最起码我觉得那个时候黎明是帅的，同时呢，他的很多电影呢，嗯、我觉得。他应该是留存了很多浓浓的新千年的气质， 没错， 他跟我们刚才说到的四大天王时期还不太一样， 嗯， 那个时候是九十年代初， 嗯， 香港一片繁荣的感觉， 对， 新千年的感觉呢是略带清冷，但是 开始玩电音了， 哎，对对对对，有很多电音，就是如果这个除了这个以外，我看你那儿有什么像 眼睛 想 旅 行、啊，还有什么酸呐、啊， 对， 什么什么什么 sugar in my 什么 memory，、 嗯、 我记得好像有这么一首歌曲，就是、嗯、就是黎天王的电音呢，现在听起来虽然有点土嗨的感觉，但当年还算是引领了一波潮流的感觉哈。 是的，是的，是第一波嘛哈。 哎， 我们这边有，其实，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有开设了一个话题，叫做好朋友的微信群，看看大家都有哪些微信群。嗯、我这边看到娜娜提供的答案是不可思议后援团， 嗯， 这是他很感兴趣的一个群，这里面应该包括了思萌、戴毅、艾科、 哦， 应该就是么文艺最前排， 那不 是这波朋友，老白，要不然老白不在里边， 老白叫不啊， 不知道哎， 就是没有老白，老白大声说不， 嗯、对，老白可能有自己的一个后援团叫白米饭， 啊、对 不 对？ 对 对对 对 对， 想起来了， 哇，就现在。

墙上写了一场黯然的醉，燃烧吧，内心深处不安怎能跨越烛火。 It's just a magic magic show。先来一场黯然的醉，燃烧吧，内心深处不安分的狂野之火。 It's just a magic magic show。It's a magic magic show。 Show 来自于李宇春的一首单曲啊，这首歌曲呢，你要不跟我说的话，我其实乍一听没有听出来是他的声音，但我后来听了一下呢，我感觉好像是有点像魔术现场的一个，你知道吗？ 哎，有种 接下来就有一种 派对那种感觉，所以我们要遥远的祝福一下那边一切都好，他们正好在办一个复古音乐派对哈，娱乐最王牌全员出动。然后我们这边在听天饭聊天室看到牵着蜗牛去西藏，说这个听这首歌觉得摄像太晃了，就有种觥筹交错的感觉。 现在呢，就是已经有一帮朋友呢，把他们现场的一些图片啊什么的，已经发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老白的倩影啊，包括呢很多像这个 戴毅的倩影， 对对，他们现在正在唱歌啊。他们现在现场感觉还挺有意思的哈， 就好想把话筒麦关了，然后我们跑到现场去支援他们。 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感觉好像也是一群人所要聊到的一件事情，就是群名。在大家有多少个好友群、微信群？ 我觉得现在群应该是特别多，但是你常常互动的可能就那么几个，好多群就直接删掉。看也不看就直接删掉 啊！你会删掉，直接删掉群？ 我会，对，不是说把群删掉，而是那里面的对话我不想看，然后就把那个对话整个删掉。但是它会跳出来嘛？ 对话删掉没用，因为下次如果有人在那个群里说话的话，它再次蹦回来， 所以很烦啊， 对吧？而且有的时候我会发现，比如说我和你和老白有可能会组过三次群， 对， 第一次有个什么活动来一个群，第二次又有个群， 没错， 就是因为那个只是短期的临时群，后来也 除非你保存它。 对， 然后我这边看到有听友就说自己很喜欢的群，哎，说到一个游戏的名字我就不报了啊，说堆搭群啊，群友都是非常熟悉的974听友，一起玩游戏，很热闹，从线上到线下， 这很有意思啊。就是现在大家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游戏群，我觉得可能生命力反而会持久一点， 是， 除非呢它不持久的原因应该是这档游戏应该快下架了哈。 对，换个游戏玩一玩。 哎，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大家的这个互动话题，不妨跟我们来聊聊，你大概有多少个群？然后你在群里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风吹麦浪说不少哈，音乐交流群， 都音乐交流，这么高大上啊？ 这才是九七四听友啊！ 对，我再看我的这个交流群，什么火鸡怎么吃，中午饭吃什么啊？ 都是跟吃饭有关系的啊。 不应该是早安快跑群吗？ 这个其实健身群不算太多了哈。 嗯、 今天我们一会儿呢有一个新歌测评环节，哎，我觉得这个是娱乐最王牌当中最有趣的这个环节之一了哈。 是， 就是我觉得平常呢我们在听歌，可能觉得尤其是在怎么说音乐 DJ 这个方面，听歌就听了， 嗯， 因为听歌这件事对我们来说太稀松平常了， 是，每 天 都 要听大量的歌， 每天要选， 对。但你会发现，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变得有意义一点呢，或者是有仪式感一点点， 嗯， 好像听起来的韵味也不一样一些哈。 对，所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首新歌，是来自盖周岩的《山岚》，到底喜不喜欢，我们听完再说。 我们先来看一看，然后同时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听听 FM 的直播间当中选择给这张专辑来打星级，好不好哈？ 好， 就一星到五星，你准备给这张专辑或者这首歌曲打几星呢？ 嗯， 一会儿看大家的评级是什么样子哈。我们现在来感受一下这首歌曲《山岚》，来自于盖爷。 还在最高点，人民他们能跑遍，留不下的早走远，那就感谢菩萨显灵，天命能为三生有幸，祈福过那过眼烟云，要往上走我一直坚信，时间正在一晃眼，依旧还在最高点，人民他们能跑遍，留不下的早走远，那就感谢菩萨显灵，天命能为三生有幸，祈福过那过眼烟云，要往上走我一直坚信，我一切不如直到醒来，没有付出那一付出向我迎来，生命赋予我就不需情怀，要速飞去一时看到落个停台，半斤八两谈什么计划，那点善意不如我贪恋琵琶，不知光鲜光子像在陛下，心自将佛来比比来个力大，脆弱脸受不了旁人觊觎，我就是狂狂的不破地狱，不必都战士变得清晰明盘，大国怎么可能去拜烂比喻，老师傅坚持狂妄是个受制，肌肤颜色幻想见过老子，你的生命过于潦草，就不缭绕扬起不哈斯真的可耻， 身在千山顶上，孤雁深风渺向口，黑雾脚下浮云游，来不相知去不留， 现在留下你还有机会，还有机会，是你创造力的匹配，你的梦境不灰心，却是我的背影，我的话语是你唯一的体会， 你们肯定当时没想到老子们会有今天，上上金片准备今天站在顶点，高度的空气到底有好新鲜，一直记得当初的感觉，我敢说又敢做，给他们造成伤害，连家人他们都不能反驳，你谈得又辣，用从过去轰到将来，做出多选择，不要代替我，我从底层一直爬到现在，你们还在研究怎么去敲颓废。 Life because of， 我在你今世中游泳，梦半夜真是半个梦，机会相同即使老子全都没空。Life because of， 我在你今世中游泳，梦半夜真是半个梦，机会相同即使老子全都没空。时间总在一晃眼，依旧还在最高点，人民他们能跑遍，留不下的早走远。 盖爷的新歌《蓝》， 盖爷说的很好，那个爷把他的性格当中最可圈可点的部分给点出来了。 哎，千春小姐姐会给这首歌曲打几星呢？ 我保留意见吧，因为我看到我们的聊天群有好多都是盖的铁粉啊， 是吗？ 就说盖爷的新歌五星起评， 嗯， 哇，很高的评价。 五星起评，五星是我们这里的最高分。 是 五星起评的，就是都是五星， 直接给最高分 啊。这倒也不一定，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其实还挺不错的， 嗯， 或者说他最近的质量，我觉得都还挺高的。 对， 他最近有一首歌曲是跟一个这个外国的 DJ 一起做了一首 混，David Guetta是吧？ 对对对，一首混音歌曲。 对， 啊就。莫名的就是他唱普通话其实唱的也不错，他有个最大的特点是他的 vocal 很好嘛， 是， 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他既能说又能唱，同时呢刚才这首歌曲当中，如果你看过之前中国有嘻哈整个的这种沿袭的流转的话，你会发现他不光是这个他的个性非常独特，同时呢他在音乐当中那种 swag 的感觉其实特别到位，刚才这首歌曲就是你其实我其实也没有太听懂他在唱什么，虽然他唱的是中文， 但你get到了那个气质，对不对？ 哎，对对，就是 就盖就很豪情万丈那个气质， 你就想很想摇， 嗯，而且同时呢，就像你说的，哎，就是还有中国风在自己的胸膛当中去慢慢的流动，对不对哈？ 对，而且就是我还是很喜欢最早那个《空城计》那个他，就是一伸手就摸得到天，那种豪情万丈那种气概哈。 是， 所以延续这种喜爱吧，可能给他打的这个星级也不低， 也不低哈。好，我估计我们一会儿看一下，就是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会儿快要结束的时候，这首歌曲能不能被上传，对吧？上传的话，我们一会儿，哎，虽然我们今天是这个代班，但是一会儿把那个音效找出来啊。播放一下好吧， 原来你再找半天再找音响哈。好，继续我们来看到我们的聊天室，大家参与我们的互动哈，有我们的这个很多的听友在参与我们的这个好朋友的微信群的互动。 对，刚才有人说呢，这个郭凡医生说，他说你这个群挺高，我刚才不说我都在吃饭嘛， 对， 他说你这个群挺高级的，特别想请教一样，进这样的群有优惠券吗？ 有些群是这样子，专门是发优惠券的群，但我们不，我们郭 PD 的群，我相信他是纯粹的给大家推荐美食， 教做饭的。 对，哎，我相信一定是发了很多的图片，就是你自己做的菜。 哎，是，另外呢，就是哎，你平常就是咱们抛开工作群，你会有什么跟陌生人在一块的群吗？ 很少，不会有跟陌生人在一起的群。对，然后把公事公，如果是谈公事的话，谈完之后就直接退了， 就退了。 对，因为我怕影响我家里面，因为我有强迫症。 啊，你是那种会设定一个终极人数的人？ 不是，不是， 多了以后就会删掉他。 就是、不是，我有强迫症，我一看到他在提醒我说有人在里面说话，我忍不住就会点进去，我就会非常浪费自己的时间，每天都在不停的和手机较劲，所以我就会能退的群我就都退掉。 那你自己的这个微信的关注的好友列表当中大概有多少人？ 不多， 不多是吧？ 没有数过。 就是比如说一段时间不会联系的人，你可能会把他删掉是吗？ 哎，会， 会是吧？ 对，不给我点赞，不给我留言，那我都删掉。 性、哎。哎呦，我忽然非常感慨，对啊， 从来不给我点赞， 就我还行，对，就最起码一段时间还跟你互动一下，是吧？ 那倒是，我们会时不时的晚上聊天哈、 哎，差点就被千春小姐姐给删掉了。 好了，没有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吧，好不好？ 好， 我觉得其实他们在那边酒保在举行一个派对，我们这边也可以继续延续我们的派对的感觉 ，party 的感觉。 对，我们把这个非常带有 party 气质的 Masca 的新歌 啊 不是新歌了，但是。值得一听，这首歌叫做《大叔》。 Masca 的风格非常好，就是他每次一出来呢，我觉得先风格取胜。 嗯， 因为他很多时候玩 Reggae 嘛，玩雷鬼，对不对啊？但是这种感觉一出来，你就觉得这音乐好高级啊，是不是？啊 ，Masca， 来感受一下《大叔》。 大叔， 我变成肉羹，妹妹我 已经到了终点，做人处事应该要更 rare， 活之后却转眼不惑之年，谈情说爱还要有所贡献。青春它其实早已经走远。 大叔， 你今天贵庚？小妹帮我倒酒一点，向我提问。 大叔， 我变成肉羹，打在手上的酒感觉越来越沉。 大叔， 你今年贵庚？为何我爸爸有一样的青春？ 大叔， 我变成肉羹，无奈我脸上瞬间爬满了泪痕。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一起出去轰趴的这种曲？ 哇哦，这首歌曲 就很适合当做主题曲。 这首歌曲，我觉得应该是 呼朋引伴的出去玩了。 应该是这种，就是大家出去喝了三壶小酒以后，忽然有人说要不要造一下， 一滴， 然后放这首歌曲， 喝得半高的感觉。 对，如果刚开始就走这首歌， 有点太嗨，是不是？ 我就想起了那个叫什么，之前有那种电音节或者摇滚音乐节，就看前排的保安，他不是拿着后面的那个栏杆嘛，后面一帮人就开始摇，那个保安就跟着那个栏杆一起摇起来，因为所有人一起在摇那个栏杆嘛。 那个保安不应该我岿然不动吗？纹丝不动 就不能不动啊，就后面一帮人摇得很厉害啊。就我觉得应该就是刚才那种感觉了哈。好，其实这首歌曲呢，我觉得也有点对应刚才我们俩说到今天我们要测评那首歌曲哈。 是， 怎么说呢？刚才那首歌曲如果说还没有用这种特别的激情、特别燥的一种感觉的话，那这首歌曲就是给你的一个不一样的感受。 对， 但是现在可以继续来持续投票，我们看看我们今天的这首全新的歌曲要不要继续来上传。 好，我们再过一首歌以后，我们来看最后的答案，最后的结果，能不能把这首歌曲上传？ 对，能不能上传呢？那取决于大家对这个怎么说呢 ？hiphop 的理解了哈。我忽然想起了早期的 hiphop， 刚才还在跟你聊这个各地方言对 hiphop 的影响，比如说像川渝的方言，现在很明显在 trap 的领域当中呢，应该是占据的这个潮头或者领先位置哈。但是呢，之前其实大家有很多尝试，比如说我记得当时王力宏，当时唱爷们儿的时候就唱爷们，对吧？这位呢，接下来我们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曲呢，他当时火的时候，真的我觉得。有很多人对儿化音太误解了吧， 就不可思议。 来感受一下这首歌曲，我的地盘。 我刚跟郭鹏说，我说是你的地盘吗？你就 这当然不是我的地盘，但是今天是我们俩怎么说呢，小鬼当家。 为什么是小鬼 乱翻一气，对不对？ 对，好像就是王母娘娘不在，我们要把这个后院给掀翻了的感觉。 好，来感受一下你的地盘，我的地盘无关，没关系， 娱乐界王牌的地盘。 对啦，来感受一下。 把这件就起来，坚持舒适的真年代，也给你很天真的说爱。 广告的感觉，就是你的地盘吗？是我的地盘吗？是娱乐最王牌的地方。 哎，歪口说一下，感觉回到了彩铃年代。嗯，那个时候呢，确实是这个。 这一晃二十年过去了， 但是纯纯一纯千，哎，我都念不清楚了。 C C H 是他说今天呢是千千阙歌的地方。 哎，真的是， 哎，是 千千阙歌。嗯， 今就是我们两个人啊，这是 P D 吗？你没有产生幻觉，也没有产生错觉。今天我是我们俩小鬼当家，好不好哈？ 是，然后明天早上可能还要给戴毅代班他的带你出发，所以在这里面打个小广告。 明天早上还是你啊？ 还是我？是我？是我？一直是我。 是，对，好了， 每早上七点到十点啊，守株带你出发。 明天早上七点到十点，大家一定准备去聆听一下。那同时，刚才我们这首歌曲，这首《蓝》，有没有上传成功呢？ 对，我觉得上传成功了，好像有超过50%的人觉得它值得五星， 54%的人啊。 嗯， 好，那我们来听音效。 上传成功， 再来 上传两次是吗？然后就发现山蓝括号二。 一直不停的上传啊。好了，这个今天呢怎么说呢，这个上传成功了，这首歌曲呢大家有空的话可以继续去搜索一下盖爷的最新的歌曲。好了，接下来我们又要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把我们的今天的复古派对的感觉再往后延续一下。 对，你别说这首歌虽然是首新歌，但总感觉像首老歌一样的很好听。是来自张碧晨的一个 live 版本的星空剪影。 星空剪影，稍后见。 夜晚有星，云朵有雨，小小的我却只想能够有你，深情进入你的心里，趁着空气正好甜蜜。夜晚拥有星星，云朵拥有雨滴，此刻我正好想躲进你的大衣，你为我挡着风，也帮我挡住狂风暴雨，在茫茫夜空里听见你的声音，轻轻说我爱你，我就愿意放下所有朝你奔去，紧紧连在一起，好像我和你拥抱的剪影。这空气正好甜蜜，夜晚拥有星星，云朵拥有雨滴，此刻我正好想用你的大衣，你为我挡着风，也帮我挡住狂风暴雨，在茫茫夜空里听见你的声音，轻轻说我爱你，我就愿意放下所有向你奔去，星星连在一起，好像我和你拥抱的剪影。在夜里我看到星星背后倒着你的影，躲进你心里，看到哪里也刻着我的名。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现在是绿灯，请走斑马线。 路上斑马线，你我经常见。红灯亮了，停一停，行人过街让一让。斑马线，平安线，文明出行风景线。 风行大漠，一汽丰田阿拉善沙漠嘉年华即将开幕，皇冠陆放及 SUV 家族试驾，激情音乐节，沙漠冲沙体验，民族特色晚宴，大漠盛会等你驾临，详询一汽丰田当地经销店。

就是反正不是自己的场子，其实还是有点虚、啊、 把这个后院先搬了。 对 刚才第一个小时呢，我们不知道大家听到我们俩的节目感觉如何，是不是反正那边有他们的嗨、嗯、我们在这边嗨我们自己的， 对就是两个早间节目主持人的感觉和气质非常浓郁。 哎，是的、嗯、不管怎么说呢，我觉得这种气质呢还是会延续到下半场。那下半场呢、嗯、会有一些不同，就是我们会邀请乐手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给我们说一下他们的这样一些感受，参加这一次活动当中的一些安排以及最近的一些行程等等啊。 嗯， 哎，所以呢我们今天呢现在呢先用一首歌曲来开场啊、当然呢我们既然是早间节目的主持人，就要放一些比较嗨的歌曲，对不对？ Paramagic。 哎，好了，这首歌曲马上要为你送出，来感受一下。 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哎，大家可能觉得有点穿越啊，刚才那个声音呢，不是我们俩的。 对，他现在在现场，在音乐好朋友的复古派对现场哈。 是。 对，而且现在现场的观众应该已经看到了民谣音乐人耿梁和他的一个合唱。 啊，对，刚才呢，这个我们的这个艾科同学，刚才我们俩看到了，就是一个人闭目养神的样子，在现场呢， 闭着眼睛抬着头， 然后再弹的这个 guitar。嗯哼。他原来呢，一般来说在这个时间段，他会出现在晚间的5点到7点钟。 没错。 在弹吉他，但是今天呢，感觉他在现场啊，也会一展歌喉。 对， 但呢，同时呢，耿梁其实今天有很多话要跟我们说到哈。 嗯， 就是我们今天来听听，这个音乐人耿梁是怎么对这次这个我们这次活动有什么样话想说，来感受一下。 有幸我们的现场邀请到了这次活动的音乐好朋友耿梁做客《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我是耿梁。 今天来到了耿梁的家，然后我们呢就是有一个小型弹唱会要和大家来奉献在现场，所以呢通过收音机收听的朋友也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现场的氛围，当然今天是排练室的氛围。嗯，准备了哪几首歌？ 嗯，我准备了2-3首自己的歌，然后再来一首翻唱吧。对，一首老歌，来自这个黄磊的《我想我是海》，对，我们的一个改编版本。然后其次就是我的几首作品，然后像《向往》啊，还有贺阿姨的《米粉店》呀，还有一首我的新歌啊，像《时钟》啊之类的。对， 你可以着重介绍一下你的新歌啊。 新歌还没有发表，对，这是一首我近期写的比较满意的作品啊，写的是有关于时代，有关于老人，有关于就是就像时间的长河里，然后每个人其实都很渺小。就是我一个独立导演的朋友跟我一起去完成的词，然后我来写的曲。对，这首歌我自己是非常喜欢，也非常民谣，非常安静的。 来一段，现场来一段。 现在吗？ 对，现场来一段。说不定有一些朋友开车正在路上赶往我们的目的地。期待一下现场的表演哈， 好， 然后完整性呈现，是吧？ 期待我们俩现场一起的这个演出， 啊， 跟歌曲好吗？ 这次我们现场其实准备了2首歌，就目前为止待定的是2首，当然我们还有 Plan B 的计划，就是假如说这个排练过程当中不是那么的顺利，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在每周天的时候会有一个板块叫 Goodbye the Song， 每周告别一首歌曲，就通过我弹唱的方式让大家。 我觉得就是一个氛围嘛，这个跟专不专业没有关系，就是介绍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然后把这首歌用自己的形式表现出来，我觉得这本身也是二度创作，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对， 但是就是每次弹都稀碎，毕竟不是专业的歌手，所以呢这个带着稀碎的吉他，然后期待现场，然后邀请我们的耿梁，著名唱作人，给我当一个 纠正一下，非著名。 好嘞，那个给我当一下吉他手， 完全没有问题，非常乐意。对， 所以我们会唱的第一首歌应该是我独自唱，然后你给我沙唇， 对， 牙齿与爱情。这首歌是来自万晓利的一首作品，然后原唱是侯湘婷。 哦， 其实想弹唱这首歌的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因为觉得秋天到来了，然后他的歌词当中也提到了秋天，很适合落日余晖下你和你的爱人在一起，然后享受那种落日余晖的闲适感。2021年的9月23号，我和耿梁第一次排练《牙齿与爱情》，没有沙唇，用薯片吧。 好， 谢谢。 一样的啊， 谢谢。 快，就在放。

让我们再次欢迎耿梁做客娱乐组王牌 落日复古音乐派对，欢迎您的加入，我是您的音乐好朋友耿梁。 你上一次发专辑耿梁那张同名专辑的时候应该是2019年， 对， 两年前，然后做客娱乐组王牌，然后那天聊得非常开心，和鲁湘慧一起来的，其中有一首歌叫向往， 对，那个就是非常稚嫩，那是我19岁大一的时候写的，那时候吉他弹得也不好，然后就一切都很一般，对，然后但是唯一拥有的可能是真挚吧，对，然后就写了那首歌，好像还挺多人喜欢听的。前段时间那个王者荣耀有一个什么佛山战队啊，佛山 GK， 他们还就是淘汰赛的时候纪录片还用了这个歌当了那个片尾曲，对，啊，我觉得还是有它的意义所在的啊， 对。就作为一个普通听众而言，就像我们啊，在听一首歌，其实你的炫技呀、啊、你的吉他到底有多好啊，还有你用了多少和弦啊，都不重要，就我们听的是一种情感的传递，所以那首歌我觉得更直接，嗯，也特别适合我们周六下午的这个落日分享会。 对，主要是我觉得我们的时间段特别好，就是夕阳落日下的感觉，我觉得不光是声音，而且包括画面，包括拍出来的照片啊，一定会很美，我觉得，对，非常期待啊，非常期待。 那还有一首另外一个歌，贺阿姨的米粉店，这次会弹吗？ 我非常想表演这首歌，因为我巡演的时候，每次巡演的第一首歌必然是这个歌。为什么？就是因为贺阿姨的米粉店是我真实存在的以前的一个店面啊，它后来拆迁，所以我纪念这种手艺人或者匠人精神，我写了这首歌，啊，那么我们在现场，其实我希望把大家拉回到那个一个小的氛围里面，并且这个氛围里边是没有任何杂念的，是不分高低贵贱的，对，当然这也是我的一个小的向往跟小的心思，对，嗯， 来一首 啊，现在吗？ 现在。 好，那几句吧，唱几句吧，好吧，唱个副歌吧。 好， 贺阿姨的米粉店送给你们。贺阿姨家的米粉店有爱也有温暖，像是个港湾，随时等你靠岸。贺阿姨家的米粉店没有高低贵贱，即便你没带钱，也不会让你感觉到不安。OK， 可以了。介绍一下第二首歌，对， 重点第二首歌 500 Nights， 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也是电影《醉乡民谣》里边的主题曲，对，也是世界无数人翻唱的一首歌，对，那期待我们这个版本吧，好吧， 期待我们这个7岁的版本。我错了，我的， 故意的， 没， 演出就这么弹， 节目效果， 演出就这么弹， 来，走。 和弦， 走。剧透到这儿吧， 关键是后边不知道怎么弹了。 忘了，不要忘了我们的活动地点是在北京莱恩堡国际酒庄，今天会有音视频同步播出，也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能够加入我们音乐好朋友落日复古音乐派对，走起。 If you miss the train I'm on, you will know two, Lord, I'm three, Lord, I'm four, Lord, I'm 500 miles away from home, away from home, away from home, away from home, away from home, Lord, I'm 500 miles away from 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回到今天的娱乐最王牌。刚才大家听到了来自于耿梁和艾柯一段怎么说呢， 合作、啊、 他们俩 天作之合，哎，不能这么说、 哎、他们俩感觉就在这个恋情房当中也排了一段很有意思的， 对，感觉我们去探班了一样、 啊、哎，是了、嗯，好了，那么这个时段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一会儿呢，大家刚才期待的由我们千春小姐姐所带来的处处吻，处处吻用广东话怎么说？ 蛐蛐门 啊，蛐蛐门。 嗯， 那天静瑜说了一个男孩子，他说男孩机。 哎，你听我说，我那天听到了，那天正好我就在路上，因为平时听到你们的节目，不，你听我说完、我听到你们唱《饿狼传说》了，我忍不住还想跟你说，是为什么你俩 battle 这首？ 好了好了，赶快我们来放歌吧，下面一首歌曲啊， 好，来自简弘毅《小事》，因为前两天简弘毅在自己的视频号去做了一场现场的直播，正好打开看到、然后还跟他在现场打了个招呼，还第一次在微信里面充值，然后给他送了一座桃花岛。 哦，你还送了他一个东西啊、 对，就非常给面排面、 还挺不错的、 好， 来感受一下， 听简弘毅小事。 不懂那是不是初恋痕迹，有妒忌有醋意，有博弈笑得幼稚，青春懵懂细节都如诗句，废掉感情几次越发清晰。不懂那是不是真心真意，装花心扮冷酷，掩盖最强保护欲，美丽猜忌才像朦胧诗句，用拒绝把别处的伤平息。你一直守候在我描绘的小诗里，泪和欢喜凝成厚厚日记，种花草养小鱼，想勃勃生气，我却毁灭它，用愚蠢的躲避。你一直守候在我描绘的小诗里，盼它如期还原在现实里，若有人不珍惜，何苦守原地，换我守爱才是祝福你。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北京赛道来12周年庆，9月17至10月7，精选品牌满2000返300，红酒大闸蟹加价购，积分底银行减 ，Coach Y 三热卖一折起。第二届光影艺术节尽在湘江北路28号。 亲爱的，新房装修咱们去哪儿看啊？ 当然去全之家丽泽店啊！即日起至10月7日，参加品质家装狂欢季活动，一元购3888元券包，消费10000还能免费吃喝玩乐，最高满赠 iPhone 手机、运动萌兽主题公园、波乐乐儿童乐园、游泳健身门票免费送，电影免费看，大餐免费吃，装房子来全之家丽泽店，免费吃喝玩乐就在西三环丽泽桥西北角，详情咨询电话6370-88886370-8888。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88。 养车了吗？您呢？养车上途虎养车 APP 呀，途虎养车北京车主专享，美孚、嘉实多、壳牌全合成小保养188元起，正品保障，专业服务，养车就是途虎。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初上灯火，霓虹的流波，掩不住我匆匆的心。心头总是有一阵温热，车窗上映的繁华与寂寞是谁的，而此刻上空的颠簸满载了爱，轻轻把我包围着。 娱乐最王牌， 这就是著名的一首霓虹流波哈， 娱乐最前排， 欢迎回来。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的下半场的后半时段。哎，刚才听到耿梁和这个艾科的那一段，我觉得还挺有意思，挺精彩的啊。但是呢，我觉得今天最精彩的部分，莫过于接下来的这个部分。 我也觉得，因为有你陪我啊。 啊，是吗？ 是每首歌都可以 do right now 吗？ 就是你需要 do right now 吗？ 我需要啊。 do right now 我这边是原创， 我们一起来好不好？ 对 对对对，我就不是说我们非要唱歌，但唱歌是这个节目在周末的一个特点。你笑什么？你是不赞成我的话是吗？ 你说的特别对，就是我来了几次，没有一次不唱的。 You're always by my side。 对对对 ，OK OK。那接下来就唱这首歌曲呢？其实你之前在早秀唱过， 嗯， 当时呢唱了以后呢，就是留下深刻的印象。 其实这首歌本来跟我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对，哎，但是你第一次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会觉得它冥冥当中会跟你有点相近吗？ 完全没有。 那我们接下来就准备了啊，因为今天确实的七收的已经足够多了，好不好啊？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杨千嬅、郭鹏以及呢 千纯， 千纯为你送出的《处处玩》。 好， 哇。 唱得不好就唱一半啊， 好， 唱得好大家就在那个聊天室里面扣个二， 扣个二， 扣个九也可以， 扣个 好 可以啊。好了，准备了，来，三二一 come on。 你爱吻却永不爱人， 哇，超准。 念着为落但是怕索任，你爱路过去索取见闻，陌路人变得别有份好感，你热爱别离， 哇，好听。 彩盒再离，紫花粉献技，叫花粉遍地。 哦哦， 你在拨弄这串线游戏，跟他的 差异化 在一起。你小心，一吻便颠倒众生，一吻便勾一勾人。给你拯救的体温，总会再捐给某人。一吻便勾一勾心，一吻便再一勾人。一串敏感，一串金，一脸崎岖的旅行。我喜欢你在我身边这种安全感。 有一股太阳， 每晚大概有上一个人，在地球上努力的亲吻，你那习惯散播给众人，在地球上为这片给世人，你爱别离，再合再离，似花反献技，叫花 花粉遍地 嘔嘔、 你在波浪这转线游戏，跟他结束，他与他在一起。你小心，一吻变尖又高深，一吻变高也高人。给你整个的体温，总会再捐给某人。 一吻变高也高深， 一吻变深 也高人。 一寸敏感，一寸金，一秒弃区的旅行。你为何未沉进气？ 晚上的旅程， 燃尖铺天盖地， 空欢 你啊啊！ 本来没有，现在有了。 他们他 他们他他们他们他们他， 从一路过程， 陪他点醉，下个他他们他他们他来牵你结束这旅程。 多 得你这熟悉，一吻一吻变高也高人，一吻一吻就你体温， 总会再捐给某人。 日语唱得准， 一吻一吻变高 也高人，一吻一吻也高人， 一寸敏感一寸金，一秒弃区的旅行。 问他，他们他们他们他们就 愉快过程，你我他争高气， 吓够他。他们他他们他们他们他们最后快过程， 你我他争到气， 整个他整个他定了忘记的恋情。 好，谢谢所有在我们的聊天、 okay, 哇，真的很多人在扣爱心， 感谢感谢， 好感动。对，说点正经的事情哈、不要忘记， 来，我们上传了啊，来，这首歌上传好不好啊？ 多上传几遍，玩得开心吗？以前没玩过吧，哈， 开心开心。 这边其实，在马上要国庆了，有很多的演出还是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的。比如说9月30号到10月1号，由张毅执棒的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呈现2021国家大剧院国庆音乐会，名家荟萃奏响二胡协奏曲《我的祖国》和《人民万岁》，《人民万岁》是电影《开国大典》的主题曲哈。等等一些流岁月流声，并将会带来《秋收山歌》、《在丹戎加东》、《黎明》等世界民歌6首。以华彩乐章喜迎国庆，订票电话6655000。 哎，在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分享一下我们最近的国家大剧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 嗯， 啊，当然更重要的是，刚才说到的，我们已经听到了艾柯，以及呢刚才说到的另外一位音乐人 叫刘可夫， 对，刘可夫，今天的爵士音乐人刘可夫也到现场。哎，爵士音乐人我是非常喜欢的啊。 对， 我大家 撞你枪口上了， 撞我枪口上了。来看看这一段的采访，他是怎么说的啊？感受一下。 大家好，我是刘可夫。非常开心可以和娱乐最王牌的听众们在这里见面。 Oh, yeah, yeah, oh, oh. Listen, hey, 兄弟，我听说你最近过得不太顺心，埋头苦干年复一年，老板呢还是不肯加薪，朝九晚十一整天加班，你好大压力，睡眠太少，总吃汉堡，这城市让人透不过气，现在就逃跑，把包袱甩掉，和自由拥抱，买一张大折机票，生活在别处，别处更美妙，去酒吧喝杯啤酒，你交个女朋友，现在还不晚，再一场大病你忘了回头，是不是该回故乡看看，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就逃跑，把包袱甩掉，和自由拥抱，买一张单程机票，生活在别处，别处更美妙，去酒吧喝杯啤酒，交些新朋友，一点也不难，哦哦，再一场大病你忘了回头，是不是该回故乡看看。 歇会儿，这首歌是在2014年、2015年差不多那个时候写的。它无论是歌词还是编曲上，都是用了一种比较简单、比较直接的表达方式。 当时也算是有一个创作原型，他也是我身边的一位朋友。当时看他的状态就是比较焦虑，然后大龄青年生活在城市中，可能对当下做的事情感到对当下对未来都有一些迷惑吧，或者是觉得不确定。所以我就在想，我们是不是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我们可以换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换一个环境。就写了这么一首歌，我觉得是给我的这位朋友，给千千万万像他这样的人，还有也算是给自己的。 生命的喜与悲，从容去面对。 对于我来说，爵士乐拥有更自由和更多样性的表达方式。因为它细分起来，还有特别多的小的分类和种类，所以没有人可以特别好的定义爵士乐。那我觉得，就是与其听别人说，不如咱们自己去听，自己去发现，然后每个人心里可能有不同的标准和答案。当然我要推荐的呢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现场去听爵士乐的演出，找一个爵士乐的小酒馆去看这些乐手们他们在一起的这种交流和碰撞，这个是爵士乐最大的魅力所在。 好久没有听说你最近的生活，沉默不舍不由分手，慢慢觉得累了，开始学着忘了，可为什么我还在原地呢？离开后时间努力说服我，强装笑容，以为你在左右。你没说错，感情没有对与错，删除你的面孔，再去漩涡。是种解脱，你有你的选择，我守我的承诺，可昼夜交替，心又被吞没。离开后，时间努力说服我，强装笑容。因为你在左右，你没说错，感情没有对与错，删除你的面孔，再记忆漩涡。离开后，现实不断靠近。做梦，假装你还没走。没有错，感情没有对与错，只是不相信你从未曾心动。希望你能过得。 你说的没错，嗯，他的音乐绝对是我的调调当中， 嗯， 最不可或缺的一环。 是你爵士锅彭宇谦最喜欢的一个音乐风格和类型。 非常感谢啊！天色已晚呢，现在呢，在音乐好朋友复古派对的现场，有一段小鹏汽车的灯光秀。 嗯， 所以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爵士音乐人刘可夫呢，也会带来非常迷人的爵士表演，就像我们刚才的音乐当中听到的那样。 对，刘可夫曾经在维也纳专门学习过爵士乐，那他是怎么被爵士乐吸引，又如何理解爵士乐？ 嗯， 我们再来听一段老白和刘可夫的访问。 好呀， 大家好，我是刘可夫，非常开心可以和娱乐最王牌的听众们在这里见面。接触到爵士乐，然后学习爵士乐是一个比较机缘巧合的事情。在维也纳开始的头两年还是在学古典音乐，因为小的时候一直都是学这个，在吹圆号。然后有一次就是在维也纳有一个爵士音乐节，就和同学和朋友一块儿去看，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第一次看到的现场演出的时候，真的是震撼到了我，觉得哦，原来音乐可以有这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就一下被这个东西吸引了，回家查资料看视频，然后后来又去看了一些爵士乐的现场演出。就在其实很快的一个时间内就确定，要学这种音乐形式，这种音乐方式可能是我更希望能表达自己，也是更能表达自己的一个音乐类型吧。 松了怀抱，像只惊醒的候鸟。倾听着气风掠过你的发梢，爱情走好，断了依靠，像座离岸的孤岛，浪尖划过你的睫毛，爱情走好，直到皱纹爬上了眼角，忙着填写这一万种生活的主角，世界那么大那么小，小到我都无处可逃，散了味道，像树风干的海草，想象着潮汐淹没我的心跳，爱情走好。 对于我来说，爵士乐拥有更自由和更多样性的表达方式，因为它细分起来，还有特别多的小的分类和种类，所以没有人可以特别好的定义爵士乐。那我觉得就是与其听别人说，不如咱们自己去听，自己去发现，然后每个人心里可能有不同的标准和答案。当然我要推荐的呢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现场去听爵士乐的演出，找一个爵士乐的小酒馆去看这些乐手们他们在一起的这种交流和碰撞，这个是爵士乐最大的魅力所在。其实爵士乐就在我们身边，比如说我们去商场，我们听到的一些背景音乐，里边有很多都是爵士乐，或者说我们听到的一些广告， 它的这个背景音乐也有很多都用的是爵士乐的这种风格的曲子，甚至是其实在我们很小的时候，爵士乐也在我们心中可能埋下了一个种子，就是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看的动漫，看的动画片里边，像猫和老鼠啊，像很多这样的动画片里边，它都有大量的爵士乐的元素，所以我们其实也可以说是听着爵士乐长大的，在某种程度上。 像树风干的海藻，想象着潮汐淹没我的心跳，爱情走好，爱情走好。 这些年通过音乐认识的朋友真的是太多了，哈哈。我觉得这算是对音乐人的另外一种是一个额外的福利吧。然后我观察身边的这些朋友，他们是有一些共性的，他们对自己做的事情呢都特别专注，然后非常努力的干这些事情，然后但是在生活上呢，你去看他们又是一群相对来说很单纯，甚至是对很简单的一些人。我是特别珍惜这些朋友。 The sea will chant and the clears and waves chant along, but a girl but aSo, embrace your dream, untie the truth of you. Don't be afraid, there's nothing to lose. You are meant to explore and feel, and your heart will growClose your eyes, let the moonlight cue you tonight. Like a long lost friend, long lost love you knew. Close your eyes, let the darkness sing his rhyme. Let go all of you flies. Embrace your dream, untie the truth of you. Don't be afraidThere's nothing to lose. You are meant to feel and shine, and your heart will grow. Close your eyes, let the moonlight lead you tonight.I'll be always here. Have a good night. 情绪营造得很到位，但是刚才郭 PD 发出了一声咳嗽的声音哈，把大家的这个思绪打乱了，说嗨，先别睡觉哈。 我明明在这边咳嗽的啊。 但这首歌曲 我听到了， 对，是太合适我的这种心境了。我觉得听到以后特别想唱一些什么爵士的片段之类，但是我当然我唱的没有那么好，但是我觉得就这个氛围和意境，刘可夫已经跟大家说得很明显了。而且现在我太想去现场了，去现场听一下他的 live 版本。 他在 Blue Note 演出过 啊 ，Blue Note 演出过。那我就更想去现场了，是不是啊？ 约一个现场好不好？ 我觉得我们今天呢，就算是一就是跟大家的心情有点像，在下班的过程当中呢，从这种特别嗨、特别欢乐的这样一个氛围，到现在 呢慢慢的沉静下来， 而且到秋天了嘛，夜色已经开始上来了啊。最后的这段感觉呢，特别的爵士，特别的 blue， 特别的这种悠扬哈。 所以我们最后奉上一首歌，还挺有那种爵士氛围的，是很著名的音乐人刘凤瑶，感官先生那个刘凤瑶给单依纯打造的一首上。上个月推出的新歌叫《喂》，那首歌在唱腔上需要非常的把控，要很细腻，很有感觉。 是， 我觉得单依纯表现得非常好。 哎，今天呢，我们就是经历了一些什么复古音乐派对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刚才听到很多连线， 最后结束在爵士。 对，中间还有一段这个千纯的处处吻，大家如果想听的话， 什么我和你一起， 我们一起啊，6点钟大家可以去回听一下，好不好哈？好了，那感谢大家今天的聆听，娱乐最王牌，我是郭鹏， 我是千纯，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974为你送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 也希望。大家锁定明天早上7点带你出发由千纯代班 好了，那就这样了，拜拜 拜拜。 花中曲终，自告奋勇，也不过只是寻着属于自己一个平衡。 No，心动在爱情里都显得有恃无恐，当孤单被怂恿一样容易感动，或是念旧好的伤口坏的嘲弄，点一把火就有人送风，上阵不去下场匆匆，最好顺从，心中有罪，心如止水，像两种极端最媲美，就不肯睡。所谓徒劳无味，谁有谁是谁的谁， 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稍后我们继续为您带来聆听的相关的感受。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晒朋友圈还是晒太阳，哪个能增加幸福指数就晒哪个好了。 高效工作之余，更要享受生活，释放压力，让心情去旅行。八达岭奥莱2021周年庆，共赴精彩畅购旅行。9月25日至10月10日，消费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银行刷卡回馈，满额有惊喜等。更多详询店内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